提升。 冰雪文化也融入社区，高井路社区打造了冰场和季节性雪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冰雪运动。徐海燕说， 冰这一块呢，我们街道出资做了一个冰壶的一个场地，我们把这个赛道呢，这个冰壶馆放在这个电厂路小学，然后在里边就是学生也可以教学用，居民预约也可以到里边去体验啊，去比赛啊，去搞活动。雪这一块在这个高井沟前年去年包括今年我们都还要做，有一个5000平的冰雪运动基地，咱们是面对全市居民免费开放，我们也欢迎大家来。 广宁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洪江表示， 我们秉承的是东方社区更美好的理念，注重社区环境的一个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一个改善，使群众生活的更舒适。我们下一步啊，就是要贯彻19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坚持党建引领东奥社区的一个建设，增强群众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为咱们东奥和冬残奥召开做好服务保障。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六个城市将首批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北京市政府已经印发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这是本市第五次集中出台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将大力度推进优化营商环境迭代升级。 本市第一批12家纳入两区建设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政策试点的企业日前获得备案申请，其中11家企业来自昌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政策试点是科技部支持北京市两区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突破，对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关键材料等领域的优质企业实施全程网办，实行简流程、简材料、简实现，企业可随申请、随认定、随报备、随批准，从申请认定到获得批准用时较常规审批流程大幅压缩 80% 以上。昌平区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关键材料领域的30多家优质企业参加了政策试点。11家创新能力强、研发投入大、产品进口替代性高的生物医药细分领域龙头企业获得了全国第一批认定。贝瑞基因是生命科学园区企业之一，致力于基因测序技术向临床应用转化，深化基因检测技术在生育健康、遗传病、肿瘤领域的应用。成立7年就成功在 A 股主板上市，他们从提交材料到颁发证书仅用了40个工作日，相比正常申报流程节省了140个工作日，为企业后续的人才引进、生产经营、申报项目等赢得了宝贵时间。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教育考试院研招办昨天发布2022年考研考生须知，建议所有考生在考试前14天，也就是12月11号开始在京备考，非必要不离京。考试当天，所有考生都要凭下载的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考前48小时内，也就是12月23号及以后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绿色健康码、绿色通信行程码和健康承诺书，体温检测低于 37.3 摄氏度，才可以正常进入考点参加考试。 新闻广播消息，明天是世界艾滋病日，市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了今年北京市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今年1到10月新增现住北京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1654例，较去年同期增加 17.47%。 新增病例中经性途径传播占 98%， 其中男同性传播占 77.27%。目前北京市现存活感染者及病人共24435人。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了解到，故宫博物院决定在原有6岁以下或身高 1.2 米以下儿童以及每周二统一预约的中小学生免费的基础上，试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从本周五，也就是12月3号晚上8点起，游客可以登录故宫博物院售票网站和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微信公众号，预约12月10号以后的未成年人免费门票，参观范围也包含珍宝馆和钟表馆。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2021年大兴区冬季旅游启动式昨天举办。今年冬季，大兴区文旅局推出10条精品线路，分别是迎冬奥雪都滑雪游、 龙溪温泉加中药炮制博物馆养生游，北京野生动物园亲子游，鸭绿谷热带植物园家庭游，屹立北冰洋工业游，小蚂蚁皮影加敏捷艺术馆体验游等。 本市首个古树保护小区近日在房山区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保护小区将对古树本体和生境群落进行系统保护和监测，打造古树及其生长环境系统保护的模式样板，让活文物更加健康长寿。 针对本市非法改装摩托车等机动车，并在公共场所实施炸街等违法行为，北京警方以非法改装摩托车、汽车等机修行业为重点，持续推进全链条打击。警方表示，非法改装车辆是违法行为，希望广大群众积极举报相关线索，公安机关将加大打击处罚力度。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秦倩，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三摄氏度。据地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八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促销吸引车主办理储值卡后，加油站却突然中断经营，市民刚存的钱怎么退？ 涉及到上千人的这个加油充值卡吧，没有退。 追踪报道，小区楼体加装保温层，装一半留一半，属地政府给出问题解决方案。 就往那么都贴了，就是写14号楼、15号楼，往这么都没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市民范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位于高碑店的中国国际能源高桥加油站办理了近3000元的加油卡，但加油站最近因故无法加油，而且之前储值的加油卡也无法退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报道。 市民范先生反映的问题加油站位于朝阳区高碑店水闸南侧。据范先生介绍，这家加油站已经稳定经营了很多年，但十月中旬，加油站的进出口突然被封闭，无法加油。 涉及到上千人的这个加油充值卡吧，没有退。 日前，记者跟随范先生实地探访，看到加油站进出口的位置已经被大石块堵住。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一位负责安保工作的加油站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加油站进出口的石块是有关部门十月中旬突然放置的。 那天我们加了油呢，那个突然过来人了，当时也没说是谁，也没有什么批文，就一堆保安把路一封，不让我们出去，然后外边挖几句咔咔咔就挡路上。 后来一问的是谁啊？到底是、啊、 后来钻这活的应该是村里的河湖上弄的。 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的河湖是指位于加油站北侧大概100米处的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通惠河管理所，也是加油站所占土地的产权单位。这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加油站资金紧张，实在没有钱退给消费者。 因为压的油比较多，现在就是跟那个政府部门沟通呢，看就是说到底是把油加了还是怎么着，能不能把路口开开，然后咱们加油。 那么，事情确实像加油站方面所说的这样吗？记者首先致电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通惠河管理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问题您稍等一下，我之后给您回复行吗？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回复。那么，为什么要将加油站出入口挖断呢？加油站方面在现场张贴的声明称，10月11号，乡政府和河湖领导带队以拆除违建的名义将加油站出入口挖断。不过，加油站方面的这份声明中也声称，目前加油站已经拆除了违建，希望尽快恢复加油站的运营。对于挖断加油站出入口的原因，高碑店地区办事处宣传科的工作人员表示，乡政府是按照市里疏解腾退的相关要求执行的。 就是一个疏解腾退的吧项目啊，要修路啊。

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45，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1月30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在达喀尔举行，中国将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疫苗。 北京今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1654例，已启动针对感染高风险人群的暴露前预防工作。 京城京市今年过境候鸟约300万只，北京多举措为他们保驾护航。 国内方面，内蒙古满洲里市首轮核酸检测60份阳性样本，全市停航停运，中小学校停课。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东加勒比海国家巴巴多斯将会与英国断绝关系，成立共和国，首位总统今天就职，取代英国女王国家元首地位。 财经资讯，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公布，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前沿科技，我国风电并网装机突破3亿千瓦，已经连续12年稳居全球第一。 旅游文化资讯，故宫试行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12月3号起实施。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我们先来说一说，昨天晚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宣布，为实现非盟确定的2022年60%非洲人口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中国将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疫苗，其中6亿剂为无偿援助，4亿剂以中方企业与有关非洲国家联合生产等方式提供。中国还将为非洲国家援助实施10个医疗卫生项目，向非洲派遣1500名医疗队员和公共卫生专家。 习近平指出，我相信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凝聚起中非27亿人民的磅礴力量，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头条再来关注，明天也就是12月1号是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全球主题是终结不平等，终结艾滋病，终结大流行。北京市卫健委昨天公布了今年北京市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情况。 市卫健委通报，今年1到10月份新增现住北京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1654例，比去年同期增加17.47%。新增病例当中，经性途径传播占98%，其中男同性传播占77.27%，异性传播占20.73%，经注射毒品传播为0.36%，其他传播途径为1.64%。目前，北京市现存活感染者及病人共24435人。 北京市自1985年报告全国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截至今年的10月31号，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37070例，其中80%左右是外省户籍。全市92所高校建立了青春红丝带社团组织，累计会员达到16.15万人。北京市艾滋病疫情整体处于稳定状态。 近日，北京市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高风险人群的暴露前预防工作，将为求询者提供咨询和线下线上两种服务模式。 线下服务方面呢，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小组将会为求询者提供服药咨询和风险评估，提供向试点医院的转介服务。北京佑安医院和北京地坛医院作为临床执行机构，将由医生开具处方，启动服药并按期随访。 暴露前防御还引入了互联网健康服务平台服务。服务平台目前已开发专属页面，入住的医生可以开具处方，专属药师将会与用户进行一对一的沟通，核实用户的相关行为和检测情况等，为用户提供服务包。 那么全国的情况怎么样呢？前天，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疾控中心周报》，围绕艾滋病共刊发四篇研究。文章说，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 105.3 万人感染艾滋病毒，累计报告死亡 35.1 万人。新发现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诊断延误、主要人群的艾滋病毒风险继续上升。 着眼世界，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0年期间，又有35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82万人死于与艾滋病有关的疾病。今年3月份，2021至2026年全球艾滋病战略发布，核心就是终结导致艾滋病和其他流行病在世界各地蔓延的不平等现象。我们来听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代办政策顾问周凯的解读。 2021到2026年全球艾滋病战略制定了终结不平等、终结艾滋病的宏伟目标。长期以来，贫富差距、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性别不平等、歧视等不平等现象严重阻碍了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进而影响了人们获得健康的权利。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凸显了这种不平等，同时对全球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药物供给中断，医疗资源被占用，感染者和受艾滋病影响的重点人群以及妇女遭受到了更多的歧视和暴力。总结全球艾滋病防治40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应对艾滋病和新冠疫情都要以人民为中心，特别要考虑到最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的需求，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让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实现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终结艾滋病对公共卫生的威胁。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秋末冬初的北京呢，是候鸟天堂。眼下鸟类监测数量正在逐步上升，今年过境候鸟约有300万只。北京在园林绿化建设当中呢，统筹考虑他们的吃喝住行方面的需求，让他们能够落脚和觅食。 在城市副中心，三只大宝最近成为了观鸟圈的明星。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家自然保护联盟确定其为世界易危物种，这和大熊猫级别一样，全世界只有几千只。 园林绿化部门除了密切监测它们，还制作了几十块宣传标语，提醒大家不要惊扰投喂影响动物。副中心的爱鸟会组织了200多名志愿者，加上其他的爱鸟组织，现在每天至少有8名志愿者会劝导大家文明观鸟，做好疫情防控。 2018年，北京市启动新一轮100万亩绿化造林时，明确提出构建互联互通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除考虑景观和绿化效益之外，植物配置还要重视动物取食、栖息生态环境的营造。2020年6月1号，北京实施《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从根源上遏制滥食野生动物的行为。 目前呢，北京共有596种陆生野生动物，在20国集团国家首都当中排名第二。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首都之一。 来关注国内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11月28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例，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21例，其中内蒙古20例，云南1例。 重点关注一下满洲里的疫情动态。前天中午到昨天，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例，其中2例是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昨天，满洲里市现有本土确诊病例28例，次密接和密接的有序转运已经到了相关的隔离场，共组织转运车辆75辆，累计转运隔离密接者1988人，次密接者728人。 昨天上午，满洲里首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全面完成，共采集样本175,554份，检测出阳性样本60份。当前，当地已经开展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满洲里市全面停航停运，全市中小学校停课，高校全封闭管理。 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公布香港新增一例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病例，至今香港这例变异毒株的病例已经增加到了三例。这三宗个案都在患者进入社区之前成功的拦截，特区政府会采取最高规格防疫措施，防范变异毒株流入社区，同时也呼吁还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士更快接种新冠疫苗。 近日，教育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新法规共九章内容，明确教师的权利和义务等。 本次教师法的修订首次提出设立国家教师奖，对有重大贡献的教师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授予人民教师家、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称号。 征求意见稿明确，教师享有一系列权利，基本权利包括对学生进行表扬、奖励、批评以及教育惩戒，教师也应当履行一系列义务，在履行过程当中应当公平公正行使职权，不得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不得利用职务便利或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诱导学生有偿补课将被开除。 征求意见稿提出，提高教师准入资格，中小学教师学历要求提高到本科级以上，强化了教师对未成年学生的保护救助义务，明确因性侵害、虐待、猥亵等可能影响危害学生身心健康的违法犯罪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不得取得教师资格。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于浩参谋，你们好。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天气吧，感觉特别冷啊。 今天这个天气和昨天比的话，就是变化是比较大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昨天是多云到阴，并且出现了小的雨雪天气，而今天呢是转成了晴天。其次呢，就是昨天风力不大，而今天冷空气下来了，风力比较大，平均的北风是四级左右，阵风七八级，处于这个大风蓝色预警中。第三呢，就是昨天的最高气温7.5度，今天尽管天晴了，大气这个透亮，光照很好，但是呢最高气温预计只有6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5度，昨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0.9度。这样一比的话，就是可以看出来，今天不管是白天的最高气温还是夜间的最低气温都是下降的。再加上今天这个风寒效应明显，人体感觉天气比昨天要冷很多。请大家注意防风防寒。关于这个风啊，就是最大的时间段呢，就是早上到下午3-4点钟这段时间，那么傍晚前后呢就开始明显减小。今天除了注意防风防寒呢，还要注意及时的补水润燥和这个交通安全，因为这北风来了，这个空气呢会更加干燥，再就是因为这个天晴了，阳光会比较晃眼，这样的话对这个驾驶安全不太有利，是这样的。 好的，感谢郭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非常感谢郭工。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会达到七八级转二级，预计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0到40，空气质量属于1级优。 登山指数预报，山区风力明显，加上昨日降雪，因此呢不适宜登山。 再来看看洗车气象指数，今天风大，未来三天天气是以晴为主，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小帅。最好听的新闻尽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佩斯。一天之计在于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您在轻松愉快中开启新的一天。 历史青山探寻红色足迹，小渊串门开启心灵奇旅，义和永定京西人，紫气东来门头沟。11月29日，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正式启幕。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 登录北京公会爱护眼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微赠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航白金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日本从今天开始将禁止所有的海外旅客入境，成为第二个因奥密克戎变异株封锁边境的国家。 东加勒比海国家巴巴多斯将与英国断绝关系，成立共和国，首位总统今天就职，取代英国女王国家元首地位。 财经资讯，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公布，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前沿科技，我国风电并网装机突破3亿千瓦，已连续12年稳居全球第一。 旅游文化资讯，故宫试行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12月3号起实施。 第34届金鸡奖公布提名名单，易烊千玺、张子枫入围最佳男女主角。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先来关注全球疫情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致成员国的技术简报中表示，鉴于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株的突变可能会带来免疫逃逸潜力和传播性的增加，它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散的可能性很高，未来新冠病例可能会进一步激增，这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世卫组织敦促成员国加强监测和预测工作，及时报告奥密克戎初始感染病例及其随后在测序样本当中的比例。各成员国应当尽快提高疫苗的接种覆盖率，使用基于风险的方法来及时调整国际旅行措施。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天下午宣布，日本将禁止所有海外旅客入境，除非有特殊原因或因人道主义问题。这个禁令措施将从今天，也就是30号开始就生效，并且呢将会持续到情况变得更加明朗。这一决定意味着日本将会成为继以色列之后又一个因奥密克戎变异株封锁边境的国家。 日本厚生劳动省昨天还发布公告说，一名来自纳米比亚的入境人员新冠病毒结果呈阳性，目前正在确认他是否感染的是奥密克戎变异株。 日本国内计划从12月1号开始启动第三剂加强针接种。28号，日本境内确诊的新冠患者为73人，继续呈下降趋势，同时没有出现死亡病例。 葡萄牙卫生总局表示，葡萄牙昨天检测出13例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株感染病例，都与里斯本足球队和球员的工作人员有关。 另外，英国苏格兰地区的卫生官员称，在这个地区又发现了6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截至目前，英国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已经达到9例。 昨天，荷兰边境警察在一架飞机起飞前逮捕了一对伴侣。这对伴侣呢，先前从南非飞抵荷兰，因为同机人员确诊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被隔离在酒店，所以他们逃出了酒店，想要搭乘飞机前往西班牙。 被捕伴侣分别是一名30岁的西班牙男子和一名28岁的葡萄牙女子。最初，他们在同一家隔离酒店分开隔离，其中一人感染新冠病毒，暂时不清楚是否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另一人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 荷兰警方已经将这对伴侣移交给了卫生部门，着手与公共检察机关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名起诉他们。两人目前被隔离在不同的酒店，还不太清楚他们如何逃出先前隔离酒店，以及如何被举报等情况。 日前，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凯恩斯市一家隔离酒店内，一名31岁的母亲因涉嫌在床下纵火，被警方控告纵火和故意破坏罪。大火导致160多人被紧急疏散，目前没有人员受伤。火灾造成了重大损失，酒店的许多楼层目前可能无法使用。 警方说，这名女子和她的两个孩子从澳大利亚另一个州来到这里，并在隔离房间里住了几天。目前，两个孩子正在由警方照看。这起纵火事件发生时，澳大利亚各地反对新冠防疫措施的抗议活动正持续增加。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昨天宣布，将按计划从12月2号开始启用名为“交通灯”的新冠疫情防控新体系。比如，奥克兰和北岛疫苗接种率较低的部分地区将进入防控等级最高的红灯阶段；新西兰南岛和北岛部分地区进入黄灯阶段，暂无地区进入绿灯阶段。 在新的防控体系当中，完全接种疫苗的民众呢，将会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红灯阶段，城市中的健身房、理发店、酒吧和餐馆等公共设施都可以开门营业，但是仅向完全接种疫苗的顾客开放。 关注完疫情，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今天这个世界上就要多一个共和国了。东加勒比海国家巴巴多斯即将在今天脱离英联邦，正式成立共和国。现任总督桑德拉·梅森也将正式取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成为巴巴多斯的国家元首。 巴巴多斯面积大约430平方公里，人口约28.8万。17世纪初期被英国占领，是英国最古老的海外殖民地之一。1966年独立并成为英联邦一员。在近年来反殖民、反种族歧视的思潮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殖民时代给巴巴多斯带来的伤害与痛苦。 今年9月份，巴巴多斯议会全票通过修改法律，彻底结束巴巴多斯和英国王室的联系，脱离英联邦，并改制为共和国，改为以总统为国家元首。这一决定于今天生效。今天呢，也是巴巴多斯独立55周年的纪念日。 从当地时间29号晚间到30号，巴巴多斯举行了庆典和阅兵式，英国王储查尔斯也将会现场观看。到时候，巴巴多斯政府还将会授予他巴巴多斯自由勋章。 庆典前夕，很多巴巴多斯政治家和民众发表了对成立共和国的看法。曾担任过巴巴多斯驻英国高级专员的休伊特认为，成为共和国是成熟的标志。他做了一个类比，这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抵押贷款，把钥匙还给他们的父母，这表明他们在向前看。 休伊特还表示，预计未来会有更多国家废除英国君主，这将会给英国王室带来挑战。但由于伊丽莎白二世广受尊重，这种情况呢，可能不会在女王在位时发生。 上一个罢免英国君主的国家是非洲东部岛国毛里求斯，在1992年改行共和制。那和毛里求斯一样，巴巴多斯将保留英联邦成员的身份。 英联邦是一个国际组织，由53个独立主权国家组成，成员大多为前英国殖民地或者保护国。现任英联邦元首伊丽莎白二世身兼包括英国在内的16个英联邦王国的国家元首，另外5个是拥有各自君主的君主制国家，其余32个都是共和国。在巴巴多斯成为共和国之后，英联邦王国呢将会变成15个，共和国的数量将会增加到33个。 再来关注伊核谈判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月29号，旨在恢复伊朗核协议的第七轮维也纳谈判第一次会议结束。会后，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强调要把解除对伊制裁作为本轮谈判的主要议题。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极限制裁存在，那么恢复遵守核协议就是一句口号而已。 这份声明说，伊朗副外长、谈判首席代表卡尼强调，有必要解除美国对伊朗所有的非人道、压迫性的制裁措施，有必要把解除对伊制裁作为本轮谈判的主要议题。 当地时间11月30号上午，相关的工作组会议将开始审查对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成果。参加会议的所有相关方都认同伊朗的合理诉求，他们明确表示要确认美国对于伊朗的非法制裁的状态，紧接着应该就此进行讨论，当然还会讨论和决定其他的议题。 进入岁末的购物季，从美国的西海岸到东海岸，有一场疯狂的零元购的风潮正在席卷美国。其实所谓的零元购就是指不法分子聚众那种快闪式的哄抢和砸抢，受害的商家有大型的连锁店，更有街头的小商铺，他们是苦不堪言。 自从进入11月份以来，快闪式的哄抢砸抢在美国多地都发生了。上周呢，至少18个人闯入旧金山市的高档连锁百货商店，洗劫价值数以千计美元的商品。当地的多家珠宝店、奢侈品店也遭哄抢。26号，黑色星期五晚上8点，明尼苏达州的购物场所不仅遭到明抢，而且还发生了枪击事件。 零元购为何高发呢？根据美国媒体分析，一些案件与新冠疫情有关，但是更多的原因源自美国的司法体系和社会治安的顾及。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石文。石文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昨天欧元区公布了最新的通胀数据，请您介绍一下数据的相关情况吧。 好的，那么昨天呢，作为这个德国经济的领头羊德国呢，发布了这个最新的11月份 CPI 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呢，环比是增长了0.3%，那么整个调和之后的 CPI 同比增长6%，通胀率呢预期是达到5.2%。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这个欧元区的这个通胀水平其实还是一个呈现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趋势啊，并没有出现回落的迹象。那么在通胀高涨的情况之下呢，整个欧洲经济并不是表现的乐观，那么同样呢，经济复苏的程度呢也不是很好，所以目前来看，欧洲央行对于货币政策的预期仍然是宽松的状态。那么叠加近期这个疫情变种的一个冲击呢，那么导致市场其实对于欧元区整体的经济还是呈现担忧的这种趋势。那么我们看到近期其实欧元呢，它的日间波动是比较大的啊，这也表示了其实市场对于这种欧洲后期经济的不确定性的表现，仍然处于这个不确定的之中。那么我们看到昨天是欧元短期内日间出现一波回涨啊，但是迅速的又回来之后呢，出现一个承跌的状态，最终报收在1.1289啊这么一个水平。其实整个我们看这个今年欧元的表现来看，从这个2021年的2月份开始欧元见顶之后啊，就出现持续的这种回落。那么在今年6月份开始呢，其实欧元这种持续回落的状态，单边的走势非常明显啊。我们看到从这个1.22一下跌到了1.12这么一个水平。整体上仍然出现了这种，其实还是和它的经济基本面相匹配的啊。那么一方面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这种助推作用有限。那么另一方面呢，叠加这个疫情的冲击呢，不确定性也增加。那么后期呢，欧元可能仍然维持一个更加疲弱的状态。从这个技术图上来看呢，已经结束了这个上涨的趋势啊，甚至横盘的趋势呢，也在破位。那么如果跌破1.12之后呢，很可能还会持续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下一步呢，有可能看在1.11的这个水平。主持人， 好的，近期黄金波动比较大，请您分析一下原因。 好的，其实近一周吧，整个的金融市场的这种标的，它的日间波动都比较大。我们看到黄金呢，近期表现仍然是这样，它在前期的时候，上冲到这个1870美元每盎司之后呢，又出现一轮迅速的滑落，其实。整体上黄金的节奏是跟全球的货币政策预期相挂钩的，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黄金出现大幅的波动，每次的波动呢都和 全球主要的 CPI 数据的公布相关联啊。一旦这个 CPI 持续高涨的话，那么市场还是预期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采取升息的这种措施。那么目前来看，对于明年的货币政策预期，美联储仍然是有2次到3次的一个加息的预期，那么最新的预期呢，加强了明年6月份这个升息的一种可能性。所以目前来看，黄金还是主要受制于这种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节奏啊而受到一定影响。但是短期来看呢，疫情变种的这种出现呢，又助推了黄金短期的一个上冲啊。所以近期其实黄金的市场的波动性是比较大的，那么投资者呢也应该注意在这个过程中啊，防范单边的这种起伏啊对于我们仓位的一个影响。主持人。 嗯，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那么首先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5573，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117，瑞士法郎对人民币报在6.9042，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2088，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5175，港币对人民币报在81.91，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6127，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872。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石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各机构和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天津八百张大奖，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今天是闺女儿上学第一天，咱俩又能下早班，真是太巧了。 是啊，咱一定得第一时间接着孩子。 不急不急， 哎， 这会儿路上人多，咱慢慢开。 哎哎哎。 请大家安全有序地过马路，注意点来往的车辆。哎呀，那位同学，别再玩手机了，赶紧的快走一步。文明于心，礼让于行。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员刘金平。斑马线前慢一步，过马路时快一步，交通安全一大步。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进入财经资讯，我们先来关注资本市场上的一条重要的新闻啊。昨天呢，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正式公布，将从2022年1月1日起实行。 证监会解释，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是指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调查期间，被调查的当事人承诺纠正涉嫌违法行为，赔偿有关投资者损失，消除损害或者不良影响，并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当事人履行承诺之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终止案件调查的行政执法方式。 据了解，此次公布的办法共21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明确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的内涵和适用原则；二是规定适用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基本流程；三是明确不适用的情形；四是明确了承诺金的使用和管理方式；最后还对监督制约机制提出了要求。 在证监会方面看来， 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在提高执法效率、及时赔偿投资者损失、尽快恢复市场秩序等方面具有着重要意义，不仅可以化解资本市场执法面临的查处难与市场要求查处快之间的矛盾，同时还能及时赔偿投资者的损失，增强其获得感和满意度，更加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除此以外，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还有助于切实提高违法成本，增强监管实效，并且能够尽快实现结案了事、定分指征，从而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及时恢复市场秩序，稳定预期。 贸易方面，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个月，我国与非洲货物贸易总值为 1.34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7.4%。 非洲多国中，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及和刚果金是我国在非洲的前五大贸易伙伴，五个国家合计贸易额占同期我国对非洲贸易额的 53.9%。 目光转向互联网广告，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25号。值得一提的是呢，意见稿提出，以启动播放、视频插播、弹出等形式发布的互联网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有没有关闭标志或者需要倒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等情形。 据了解，意见稿针对当前互联网广告发展新情况和新业态，明确将以互联网直播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以及跨境电商广告纳入调整范围，进一步强化对弹出广告、一键关闭、植入广告等领域的制度规定。 针对直播带货行为，意见稿提出，互联网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告的，相关直播间运营者，包括直播运营人员、营销人员，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发布医疗药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疗器械或者是保健食品广告。此外，意见稿还强化了互联网平台经营者责任，明确了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配合广告监测、协助监管、提供统计数据等义务。 微信近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啊，幸亏我们的小编提醒，否则我还真的没有注意到。昨天呢，微信方面表示，在有关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呢，微信于即日起开始对外部链接管理措施进行一个更新。更新的内容呢，包括在点对点聊天场景当中，可以直接访问外部链接。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在群聊场景下试行开放电商类外部链接的直接访问功能，以及计划开发自主选择的模式，为用户提供外链管理功能。 经过测试，来自淘宝、抖音的链接发现，如今呢，通过微信点对点聊天场景中打开外部链接，将不再弹出风险提示页面，而是呢实现直接跳转。但如果在群聊当中发送例如淘宝商品的网址链接，那么点开呢会依然出现提醒，并且呢要求长按复制网址到浏览器访问。 其实这样一解释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发了一个链接，比如说同事们买了一个什么东西给我推荐，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直接点开，我需要又复制或者又保存图片，然后再打开另外一个 APP， 确实有一点麻烦。那么微信表示呢，将会继续在监管部门的指引下呀，与各大互联网平台共同推进互联互通的方案，积极配合其他互联网平台共同落实互联互通，探讨在其他平台上顺畅的使用微信服务的技术可能性。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先说疫情的最新消息哈，近日呢，非洲南部博茨瓦纳发现了新冠病毒的新变异株，叫做奥密克戎，而且呢，它迅速的传播开来，社交媒体也因此充斥着各种信息，真假难辨。 那么，新的变异株传染性或增强500%，新变异株传染性强于德尔塔毒株，新变异株疑似从艾滋病患者体内进化等等啊，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接下来，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国家执业医师、神经科学专家为大家一一解答。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根据基因测序结果，奥密克戎的 S 蛋白上有超过30个突变，而 BD 区域的突变有15个，而此前的变异株贝塔和德尔塔在这个区域的突变分别是3个和2个，这可能使得新毒株有很强的免疫逃逸能力，当前疫苗的有效率会有所下降。由于目前对于奥密克戎的研究还很少，因此这个问题暂时没有答案。但是中和水平下降XX倍并不意味着有效率下降XX倍，只要中和抗体水平足够高，疫苗仍然可以提供有效保护，尤其是在预防重症方面。从新变异毒株在南非两周的扩散速度来看，奥密克戎的传播能力很强，是否会达到德尔塔的水平，未来几周内会有答案。由于核酸检测的靶序列之一是新冠病毒相对保守的一个区域，因此突变不会影响核酸检测。奥密克戎可能影响的药物是抗体药物，原因和疫苗相同，但是对于目前的口服小分子抗病毒药物几乎不会有影响。那么新毒株是从艾滋病患者体内进化而来的吗？艾滋病患者有免疫缺陷，感染新冠病毒后，体内的病毒长时间不能被清除，确实有可能为新冠病毒的变异提供温床。根据经验推测，这种出现如此多突变的新变异体可能是慢性感染所致，来自于免疫缺陷的人群。至于这个免疫缺陷是由于艾滋病、其他免疫缺陷疾病，还是肿瘤患者在一些治疗中造成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项令人骄傲的成绩啊！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说了，截至目前呢，我国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30015000千瓦，突破了3亿千瓦大关。那么，较2016年底呢，实现了翻番，是2020年底欧盟风电总装机的1.4倍，是美国的2.6倍，已经连续12年稳居全球第一。 风电目前占全国电源总装机比例呢，约为13%，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约为7.5%。与此同时，我国风电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也快速提升，已经具备了大兆瓦级风电整机、关键核心大部件自主研发制造能力，同时建立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风电产业体系，作为全球最大风机制造国地位持续巩固加强。 最后呢，给您说一份榜单吧。前不久呢，最新一期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公布，在业内外可以说引起了不小的关注。这榜单显示，日本超级计算机富岳连续第4次登顶榜单，那么紧随其后的是美国超级计算机顶点和山脊，还有中国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那么这一次呢排名第4位。 由于长期以来超算普遍被视为综合国力的象征之一，而且此前呢主要是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你追我赶，数年内几乎轮流做冠亚军，所以啊这个消息传回国内的时候呢，就有人说很吃惊，一时间很多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就产生疑问，甚至质疑我国超算是不是已经被拉开距离了呢？ 我们掰开揉碎给您说说啊。 榜 单显示呢，这个富岳运算速度达到44.2亿亿次每秒，那么顶点运算速度是14.9亿亿次，大概是富岳的1/3。咱们的神威太湖之光呢，运算速度为每秒9.3亿亿次。国防科技大学开发的天河2A运算速度为每秒6.1亿亿次。 从数据来看呢，确实是有一点点距离，但是需要提醒的就是，如果一定要从榜单出发判断一个国家的超级计算机实力如何，那么并不能只看前几位的排名，还要看这个榜单当中一个国家能上榜的超级计算机的数目有多少。就最新这一期榜单来看呢，中国的超级计算机进入榜单的有173台，占比为34.6%。换句话说，在 TOP 500这个榜单里，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的占比一直都是排名第一。 那也有人会问哈，既然说中美两国轮流着称霸，为什么最近两年啊排名第一的反倒成了日本呢？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的技术掉队了吗？专业人士这样解释啊，是因为中美正在开发新一轮的 E 级超算，这个 E A B C D 的 E 啊，简单说吧，在超级计算机这方面呢，中美已经换到了新的赛道上，而这个 E 级机呢，世界冠军的决战可能最早要到2022年6月份才能够见到分晓，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是一段广告，之后是人力社保小课堂，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全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全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保护自身商业秘密是用人单位的法定权利之一，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是劳动者应尽的法定义务。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通过案例来和大家说说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严某在一个软件开发公司从事技术研发，2017年入职时签署了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在岗3年，公司按月根据严某的出勤情况向他支付保密费。作为严某离职后1年内保守公司商业机密和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补偿，2020年，公司与严某终止劳动合同，并支付了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但是严某提出，公司要支付他离职后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 最终，仲裁委支持了严某的要求，公司支付了2020年8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是用人单位因限制劳动者离职后的就业范围而对劳动者作出的补偿，补偿以劳动者在离职后不从事与用人单位相竞争的业务为支付前提，通常自劳动者离职之日起按月支付。 在本案中，严某在职期间的保密费随工资一同发放，公司并没有考虑严某离职后的就业情况，并且保密费的发放与考勤挂钩。另外，严某提供了软件开发公司门卫刘某的工资条及银行转账记录，以此佐证了公司员工均享有保密费。 上述情形都不符合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基本特征，该保密费应当属于工资范畴，而非对竞业限制的补偿。因此，仲裁委裁决支持严某的仲裁请求。因双方缺少对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标准的明确约定，根据法定标准，按照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进行补偿。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了，咱们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北京时间8:32，这里是于浩和孙畅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接下来呢，进入旅游资讯，要来说一条非常好的消息啊！对未成年人，对爸爸妈妈来讲，特别适合在这个机会下给孩子做一番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 嗯，快说吧。 哎，昨天呢，记者从故宫博物院了解到了，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故宫博物院决定在原有的6岁以下或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以及每周二统一预约的中小学生免费的基础上，试行所有开放日都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嗯。从2021年12月3号晚上8点开始，游客呢就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售票网站和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微信公众号来预约2021年12月10号以后的未成年人免费门票了。免费门票参观范围也包含珍宝馆和钟表馆。

攥住了我们的眼泪 啊。来，咱们继续说电影啊。或许呢是岁末年初更需要释放情感吧。今年的贺岁档影片呢，爱情和悬疑题材唱了主角。根据猫眼专业版统计，截止到11月25号，一共有34部新片定档12月的贺岁档，其中包括《古董局中局》《误杀二》《反贪风暴五》《最终章》《穿过寒冬拥抱你》《平原上的火焰》《暗杀风暴》《爱情神话》《忠犬八公》这8部重点影片。 嗯，从上映的时间分布来看呢，今年的贺岁档影片分布啊，基本上集中在12月初和12月末啊，月初月末。 嗯， 12月首周末有15部新片上映，月末呢，由于集中了跨年夜等等特殊日期，一共13部新片是在2021年最后的2周扎堆上映。应该说这个影片市场内卷相当的严重。 哎，是。另外看综合影片类型以及售票网站上的观众想看情况啊，今年贺岁档的第一梯队将由月初开局的古董局中局，以及月末收尾的误杀二、反贪风暴五和穿过寒冬拥抱你这4部作品组成。 12月3号上映的《古董局中局》呢，是拉开今年贺岁档的帷幕了。这部影片根据热门作家马伯庸的同名小说来改编，通过一尊价值连城的佛头带观众揭秘古董行的内幕。影片由郭子健来指导，演员阵容呢也很强大，包括雷佳音、李现、辛芷蕾和葛优等。 嗯。2年前的悬疑片《误杀》凭借着精彩刺激的故事狂揽13亿元票房，成为了当年贺岁档的最大黑马。今年的《误杀二》保留了以监制陈思诚、主角肖央为首的原班人马，《误杀二》在剧情上另起炉灶，不过仍然讲述的是父亲为救孩子放手一搏的故事，悬疑和父爱依旧是这个系列最大的看点。 嗯，战役题材作品穿过寒冬拥抱你，从片名看呢，就是温情十足，阵容上也是走着一个全明星的路线。影片讲述了几对普通的武汉市民在疫情背景下互相扶持的爱情故事，而且其中呢，贾玲跟朱一龙组成的这一对 CP 呢，让人比较有新鲜感。 嗯，再来说2部纪录片啊。28号开始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与日本放送协会 NHK 联合摄制的纪录片《世界遗产漫步》中文版登陆央视纪录频道特别呈现栏目。 世界遗产漫步系列节目呢，分为丽江篇、鼓浪屿篇、杭州篇，以沉浸式的视角和故事表达方式，选择我国具有典型性、丰富性的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作为故事去展开的舞台，以个人化体验来呈现中国遗产地的风景人文，同时呢，兼具了故事性、趣味性和娱乐性，从各个角度去展现遗产地的魅力。 世界遗产漫步已经在 NHK 电视台多次播出，后续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呢，还将会和 NHK 共同合作，采用 8K 技术继续拍摄中国的世界遗产，推动中国故事进一步走向国际舞台。 嗯，还是一部纪录片。从昨天晚上开始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联合制作的6集大型工业纪录片《钢铁脊梁》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 嗯，那这部纪录片呢，通过讲述中国钢铁的精彩故事，记录了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工业之路上砥砺前行的时光足迹，铭记工业报国的初心，啊，更续自强不息的精神，充分地呈现短短几十年，中国就完成了人类钢铁工业史上从未有过的跨越，铸就中国由弱到强的基石。 《钢铁脊梁》全片共6集，每集45分钟，分为《钢铁雄心》《钢铁纵横》《钢铁之翼》《钢联万家》《钢魂铁志》《钢铸未来》。节目以百年历史为笔，以一代代钢铁人接续奋斗为墨，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钢铁画卷。 再来关注一位大师，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于11月29号因病去世，享年80岁。为什么说他是大师？因为在方明的播音生涯中，曾经5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转播，在电波中一次又一次见证了新中国历史的进程。 方明1941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家庭，初中毕业之后报考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的发射专业。1960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局内选拔一批播音员，在录音科工作的方明如愿入选，开始了自己的播音之路。 1960年4月，方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之后他进步飞快，1961年底就开始播报新闻和报纸摘要。方明历任央广播音部副主任、主任，曾先后承担陈毅、 周恩来、毛泽东等领导人治丧期间的主要播音任务，多次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和阅兵实况转播工作，多次参加党和国家重要会议及阅兵重大仪式的播音转播工作。 再来关注，昨天下午，北京市文化馆面向全市各区文化馆的舞蹈业务骨干、舞蹈文化志愿者在西城区文化中心举行了冬奥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的广场舞培训活动，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的形式，在全市营造浓厚的奥运氛围。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胸前画一个爱心，五六七。 在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五层的排练厅内，来自各区文化馆的80多名舞蹈业务干部齐聚一堂，在教练的带领下学习新鲜出炉的广场舞动作。舞蹈老师饶子龙说， 我们创编了这样一支广场舞呢，实际上也经过了很多的推敲，那我们第一版的呈现的时候呢，大家就认为过于舞蹈化，所以呢我们在动作上又将它操化了一些，那么所谓的操化呢，就是让动作呢横平竖直，更利于推广以及快速上手。那么其中呢，我们选用了一些手语的动作，结合了一下脚下动作，比如说我们的爱心动作，比如说我们邀请四面八方的朋友来到我们北京，那么都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动作在其中。 自10月15号，易烊千玺版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上线以来，掀起了全民传唱的热潮。尤其是其中一段手势舞更是在自媒体上广为流传，在手势舞的基础上，编程人员加入下肢动作的内容，进一步丰富了主题曲的呈现形式。来自西城区第二文化馆的学员刘淑华说， 我是退休10年了，一直在西城区文化馆舞蹈队活动，这个舞蹈呢，反正我们刚学了这么不到一个小时吧，还是比较容易学的，但是呢一开始还是要稍微协调性强一点的，像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舞蹈基础，往下普及的时候呢，应该我们会稍微的再简单，再放慢速度，主要是把大家的那个热情给激发出来。 燕山文化馆于娟告诉记者， 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就是看一遍就挺上手的那种，然后再去教下去的话应该也不会特别困难，毕竟是冬奥的，就是比较贴合主题的舞蹈。 本次培训为实践教学，之后学员们将会作为培训教员，以区文化馆为培训中心，在各区举办培训班，培训街道和乡镇的群众舞蹈骨干，再通过这些舞蹈骨干将舞蹈普及到全市的群众广场舞队伍。市文化馆馆长王维波介绍， 在线下的辅导过程当中，我们层级培训的小教员将直接辅导1080支舞蹈团队，并且将这支舞蹈辐射到9000余支广场舞团队，希望广大市民通过广泛的参与广场舞活动，这个广场舞在全市各处跳起来，为我们这座双奥城市营造浓厚的奥运氛围。 北京时间昨天早晨，2021-2022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第四站荷兰站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赛事。中国队在混合接力2000米项目当中夺得一枚铜牌，获得了世界杯四站七金的好成绩。自此呢，中国短道速滑队顺利拿到北京冬奥会的满额参赛资格。 好，北京时间8:47，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翟轩为您编辑。 好，下面进入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武继英，北京新纳电子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北京市侨商会常务理事。2008年，他在建外街道发起成立111帮扶工程，帮扶了不少病困家庭。随着帮扶工程发展壮大，他又把帮扶范围扩展到河北张家口、新疆墨玉县等地，连续3年为当地的贫困户提供脱贫帮助。听听由记者钱冰冰采制的故事，打造帮扶乔家人，柔情之中有担当。今天播出上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我叫武继英，我自己的公司是北京新纳电子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然后呢我是建外街道的侨联主席，也是我们朝阳侨联委员，还是北京侨商会的常务理事。 作为一名女企业家，武继英并不是一门心思只想着挣钱，而是带领全家做起了公益。 从2008年至今14年来，他发起成立的111帮扶工程帮助了很多病困家庭。 这个帮扶工程呢，是从2008年开始的，因为我是最早入进北廊东的石桥金地国际花园，他们最早呢用的是红星酒厂的地，这样往的一拆迁呢，在我们这个周边留下了唯一的一个老小区，叫光辉里小区，红星酒厂的那些工人都住在里面。所以说呢，当时我住在这个新小区之后呢，你每天呢你走出去的时候呢，你是能看到这个老小区的。反正对我来说，我就一直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沉重，也特别的矛盾，有一种无形的墙在我心里。后来呢，我就觉得怎么样把这个无形的墙给他打开，能跟他们之间能更和谐。后来我就跟我先生商量，我们能做点什么。当时呢，我就跟我先生一块儿去找我们那个北廊东的社区刘秋云书记。刘书记说，武经理啊，你提这个想法特别好，但是谁会来支持你呢？我先生说，我支持。 就这样，在社区的支持下，武继英和先生以及小儿子一起入户了解情况，发现有一户需要特别照顾。 就发现一个是弱智儿童小陈，他的年龄居然跟我的那个小儿子一样大，六七岁那个时候就感觉他。我们去走访的时候，我就带着我的小儿子去了，当时我的大儿子去美国上学了。我带小儿子去了之后，那我儿子呢就坐到那个床上，那个小脚嘚嘚嘚的还来回的晃。你几岁了？他就看着他很奇怪，因为呢他也还有语言障碍。后来呢，我儿子回去说，哎，我也加入你们吧。他是我们这个111帮扶工程中当时最小的一个志愿者，他也找到了他的帮扶对象了。 同时，武继英不厌其烦地向周边的万达广场、中信银行、国贸物业等单位和个人介绍111帮扶工程，邀请他们加入。 我这个公司呢，还做一些物业管理，投资一些科技产品项目，我们就在工作中介绍。为什么叫111呢？我们就要求我们身边的一个单位或每一个人一个月花100块钱帮扶我们身边的一个贫困户。第二个要呢，就是一个单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负责一个户家庭，每月开展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理发也行，你去给他做个家政也行，这是第二个要。下一个要呢，就是我们一个志愿者负责身边的一位空穴老人。哎呀，说到我的住户这里头，有的呢被我们感染，我也捐吧，我也捐一户吧。我觉得他们加进来了之后，并不是说是拿公司的款项，我觉得最终呢都是把这些行长谁把他们说服了，都他们自己兜里掏的钱。 111帮扶工程每年捐助80户病困家庭，帮扶时间久了，大家的关系就越来越近了，逐渐处成了亲人和朋友。让武继英触动最大的是小儿子柴森山要去夏威夷上学的时候，他和东辰离别的那一幕。 我的小儿子呢，是后来呢，我觉得他做的工作还特别出彩。他当时上景山小学1年级，就看完刘东辰之后呢，他到节假日他会带他同学来买好多玩具，最后呢，他把他老师都给号召来了。我能看到刘东辰在变化。一开始你去的时候，你看他比较麻木，最后呢他们之间玩好了，他拉着他，我从他们那个分离的那种眼神中，我不行，我一收走流眼泪。我觉得那几年看到他们之间的这个变化交流中，我觉得是一种幸福。今晚我一回忆我都流眼泪。儿子跟东辰有了5年的接触和经历了，儿子6年级他就到了美国，他到夏威夷去上学了。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两个人虽然离得远又不经常见面，但是当柴森山节假日回来看东辰的时候，东辰却能从脚步声听出来是哥哥回来了。 我儿子上了大学， 了再去看他，办事处说了，说深山从美国回来了要去，他呢就穿得整整齐齐，他就坐这个轮椅嘛，走廊有脚步声。后来呢他妈就说，东城刚才讲脚步声音声音声音，他就这样听，哥哥阿姨哟，他妈说完我儿子再问他事情，我就自己快转身擦眼泪。 武继英和小儿子柴森山在夏威夷成立了三木森基金会，帮扶当地无家可归的人，并在夏威夷州老年活动中心多次进行维修清理公益活动，让夏威夷民众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 因为我们都有这种爱心基础了，在那儿呢就我小儿子的名义叫山姆森，他英文名叫山姆森柴，就注册了个基金会。在那儿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在那儿呢是一如既往的做这个帮扶。那个时候我们到那儿了之后，夏威夷很早就有中国餐，到了感恩节我们就买那个中国那个餐，让我们那老板制那个盒饭跟他们发中国餐。还有他夏威夷政府啊有一个特别大的养老中心，我们也对他进行修缮啊种植啊这些义务工作，我们都一直坚持在做。后来呢我是当了江外侨联主席了，这几年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就用我们侨联身份在做这些慈善。然后呢夏威夷州政府众议长州长都联名签字啊给山姆森写感谢信，颁发奖励证书，对我们这个做侨的工作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 2018年是111帮扶工程成立10周年，建外街道工委以这一帮扶工程为龙头，成立了建外地区爱心联盟。武继英的大儿子柴森博刚好从国外留学回来，就向联盟捐赠了48000元。 现在我们这个事情呢，是我们街道整体在做了。那我们做的这个帮扶的对象，除了我们建外街道，同时呢，我们常去对点的有定点扶贫，还有脱贫攻坚站，我们对点的是河北阳原，还有对点到新疆墨鱼。不仅把我们的这个爱心款项买的这种各种物资送过去之后，我们还彻底的去走到那儿。我们就在河北啊，其中有一家那个孩子出的车祸给瘫痪了，这样的话呢家里就得留着人照顾他。还有就是年龄大的老年人，后来我们就这个一看这种情况啊，我就提出来呢，就是我们给你捐2头牛。他那个母牛啊，他要是小牛，一个小牛能卖好几千呢，然后这个想法我们就能给他实现，让他脱贫。等于说呢你去考察的过程中呢，有些问题呢你能接地气的了解了，很好解决。帮扶工程呢它不是说多么的轰轰烈烈，但是呢确实能给真正的困难的人能给他送去些温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坚持做，就把它当成自己的工作了，也是很幸福很自豪的一个爱的传播的一个过程。 武继英说，为了让帮扶工程更加规范有序的发展，近日他们又成立了建外红共富联盟专项基金会。从这些帮扶经历中，我们能感受到武继英性格中柔软的一面，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他又展现出勇于担当的一面。他不仅筹集到近100万的防疫物资，还发动家人上阵搬运。至于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请您明天继续收听《打造帮扶侨家人，柔情之中有担当》下集。 想起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 喜欢看你的嘴角， 喜欢看你的眉梢， 白云高在那蓝天， 想你的微笑，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翟轩、主持人孙畅、于浩，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于飞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 时光美得像画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礼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